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第105集。 边南挂了电话，背对着秋意那边，先龇牙咧嘴地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脸，整理出一个轻松的表情之后，才转过身小跑着过去了。 大虎子，我的围巾好看吗？ 好看，小帅哥。 谁的电话呀？ 我爸的电话。 没事吧？ 哎，没事儿，就挺尴尬的，不想当着你面说。 嗯。 哎，二宝，咱们去吃大同古火锅怎么样？或者涮羊肉？ 涮羊肉，好，涮羊肉。 市中心这块儿，这个时间想找个涮羊肉还有空桌的地儿不容易，所以他们直接打了车往偏僻点的地方去了。 过年了嘛，又买了这么多东西，还带了个小朋友，打个车舒服点吧。 我说不让打车了吗？ 我说给自己听呢，现在不是学着过日子吗，算着点儿。 一会儿我请你吃涮羊肉啊，你别算了，我这有意外之财。 他们找到的这家涮羊肉馆子位置偏，加上时间稍晚了一些，所以人不多，进去还能找到靠窗的座。虽然窗外就是大街，也没什么可看的。边南脱掉外套，再把秋燕身上的外套扒了。 二宝爱吃涮羊肉吗？ 爱吃，我爸爸也爱吃，我已经闻到香味了。 哎，秋燕，咱自己吃了，你爸没得吃多不好啊，要不下午买点羊肉回去涮。 你晚上在我家吃，不回去？ 不回啊，我那乱七八糟的也没收拾，都是灰，我一个人回去多没…… 我靠，我都说什么了？ 哦，我是说我家，他们都出去吃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哎，不说了。 秋意没出声，一手拿着菜单慢慢看着，一手拿起杯子喝了口茶。嘴角带着一抹没忍住的笑容。 哎呀，百密一疏啊，边南，你的撒谎水平还不如二宝呢。 哦，秋意，你是不是早就发现了？ 嗯， 你是怎么发现的呀？我觉得自己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呀。 哎，百密一疏啊。 闭嘴，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。我靠，秋意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 也不算太早。 See you tomorrow， 要来一份吗？ 那是什么？ 金针菇吃吗？ 我靠，不吃。这么说完了，谁还他妈吃得下去啊？ 哦，那来点吧。 你点你要吃的就行，肉、粉丝、蒿子干，我吃涮羊肉就这三样。哎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 你打车那天，司机那个打车软件我听见了，什么朵朵幼儿园的，不就在小吃街东口吗？就好无聊那条街。 我去，你耳朵也太好了吧！ 你不会是住好无聊去了吧？ 没，我就那天晚上出来没地儿去。好无聊待了一宿，然后杨旭就把他的房子租给我了。我靠，说起他那房子，我这 先不说房子，说你怎么跑出来了。 我爸让我滚来着。你别细问了，我话都没说上两句。 那你说什么了？ 不记得了，其实都没整句子，大概就是最后他问我能不能改了，我说是错我才改，这句可能让他生气了。 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。 可我没错什么呀？ 边南跟秋燕斗了一会儿，服务员把涮锅端了上来，是个鸳鸯锅。秋燕挺着急的，拿筷子往辣锅里沾了沾，放到嘴里。 哦，辣死我了，辣死我了！ 哎。我话是不是说错了？ 话没错，就是时机不太对。 不过人在气头上，说什么时机都不对。 唉， 以后有事儿还是跟我说吧，啊，我会有感觉，你不说我会担心。 我主要是不想让你有压力。你说，我因为跟你，总之就不想跟你找事儿。 没事儿，我事儿一直挺多的，习惯了，多一件少一件的，没感觉。 知道啦， 谢谢。 你，边南知道秋意在谢什么。这声谢谢，让他心里挺暖的，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吃了片肉之后，才说了句：“ 客气了。” 啊，你还能不能行了？哎，对了，那房子很乱吗？ 别提了，他说要是我给他收拾了，就不收房租，白住两个月。我一听挺合适的呀，哼，结果一看根本就没收拾过，感觉搬家搬一半就停了，东西还没整呢。不过暖气和天然气都还通着。哎，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？ 要不明天我过去帮你收拾一下吧，我看看什么样的房子。 明天太赶了，过几天再说吧。那房子复式的呢，我就说杨旭肯定不缺钱，买个房子不住，开个店不做生意，强买强卖，爱来不来。 边南心情好了，在食量上就会有体现，埋头一通吃，小肥牛羊肉，小肥牛羊肉，小肥牛羊肉。吃完的时候一数，小肥牛盘子六个，羊肉盘子八个。边南摸摸肚子， 哇，这里得有一半是我吃的， 还有一半是我吃的。 嗯，我就是来看你俩吃的，看着你俩吃完了还要管给钱。 好惨。 晚上还吃吗？ 吃。 明天呢？ 明天三十二吃饺子啊。 嗯，哥哥，那明天拿饺子给妈妈吗？ 什么？ 明天我妈忌日。 你妈是三十儿？ 是今年正好三十儿。你不会分不清阴历阳历吧？ 你才分不清呢。 从饭店出来，他们又去了趟超市，把晚上涮羊肉的材料买齐了，一堆东西差点拿不了，连秋燕小朋友手里都提了三个袋子，只好又站路边打车。这会儿风大，他们站在靠里的广告牌旁避风，连着三辆都因为拎的东西太多行动不便而被人抢先了。 嘿，这都什么素质啊。 没事儿，这条路车挺多的，再拦呗，反正吃多了站会儿消消神儿。哎，要不滴滴叫辆过来。 不，我要发大招。 又站了几分钟，来了第四辆车，边南赶紧甩着手里的袋子蹦了蹦，车在他们前几米靠边停下了。边南正要冲过去的时候，一个男人跑了过来，直接拉开了车门。 靠，老子叫的车，你上一个试试，你信不信我抽你。 那人吓了一跳，转过头看着他，脸上闪过一片惊恐。 哼，吓死。 边南心里正美呢，那人突然跳上了车，直接把车门一甩。边南得意的笑容还没有在脸上顺利展开，车就嗖的开走了。 喂，哎，靠，大爷， 这就是你说的大招啊？啊，哎呦妈呀，吓死我了， 吓死我了。 秋意笑得停不下来，拿了手机用滴滴叫了个车。第五辆是秋意叫来的，他们终于成功上了车。边南揪着秋燕上了后座，车门一关就抓着秋燕一通揉。 嗯，小东西，今天一天都跟着挤兑我。嗓子真好，可惜一唱歌就开飞船，好酥酥。 我要吐了。 哎，小朋友别吐车上啊，后座背兜里有塑料袋，你给他拿一个接着。 边南赶紧手忙脚乱地翻出袋子，接在了秋燕脸跟前儿。 秋燕对着袋子沉思了半天，最后也没吐出来。几经折腾，回到秋逸家的时候，边南觉得自己往沙发上一摊就能睡死过去。 回来了。 爸爸，大虎子给你买了围巾，你看。 怎么让大虎子买东西啊？ 秋爸爸笑着低下头，让秋燕把围巾胡乱地绕到了他脖子上。边南在秋爸爸身边坐下，帮着把围巾整了整。 过年嘛，也不知道买点什么好，就一人来了一条。 挺好挺好啊，比棉衣强。 哥哥，爸爸咳得好厉害啊。 边南在秋爸爸背上拍了拍，但秋爸爸咳得挺厉害，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，脸都涨红了。正拿了东西去厨房放着的秋意跑了过来，在秋爸爸背上又垂又柔的问了一句， 赌坛了没？ 没有。 边南，倒杯水。 好。 边南跑去拿了杯子，倒了杯热水。秋爸爸又咳了一阵，总算是停下了，靠在轮椅上闭着眼睛倒着气儿。过了一会儿才长叹了口气，拿过杯子抿了一小口热水。 还以为要渴死了呢。 今天是不是没吃药？ 吃了吃了，比吃饭还积极呢。 天天吃着药怎么还咳成这样？一会儿去医院看看吧。 不去，这大过年的要去也再等两天吧，这两天医生休息呢。 这阵是不是都不舒服？你是不是没跟我说？别撒谎啊，撒谎我看得出来。 当着大虎子的面这么训你爸，那面子都不给留啊。是有点不舒服，反正啊，天一冷了不就这样吗？具体也说不上来哪儿舒服，就没跟你说。其实我看着你这凶巴巴的样就挺不舒服的。 边南，帮我把这些年货拿厨房放好。二宝，去告诉大虎子在哪儿，我打个电话。 好。 边南拿起东西往厨房走，秋燕跟在他的身后。边南感觉之前秋爸爸也总咳嗽，但就今天这咳得特别厉害。他按秋燕的指点把东西放好之后蹲下了。 二宝。 哦， 你爸爸以前这么咳过吗？ 没有。有过，前年秋天咳得可厉害了，都住院了，后来就没有这么咳了。 你爸爸是哪里生病啊？ 哪里都不好。哥哥说，医生说爸爸因为腰往下都动不了，所以内脏有很多毛病，要一直吃药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